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5天。 您好，听众�朋友，11国庆节7天假期期间，北京体育广播早晚直播节目的时间做了临时调整，原定每天早上7点到9点直播的兄弟唱小节目改为8点到9点直播，7点到8点时段将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和广播剧。原定每天傍晚17点到19点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改为18点至19点直播，17点到18点时段将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和广播剧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祝您度过愉快的国庆假期。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郎朗。 我是吉娜·爱丽丝 叶乔波。 我是蔡国庆。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 我是王俊凯。 名家荟萃，众星云集，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爱北京唱起来，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大家好，我是白洁。 我是戴毅。在这一次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一共会推荐在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当中精选出来的20首金曲，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节目的第二单元，主题就是梦想之城。北京是一个适合追梦的城市，有时候你知道坐地铁看到那么多陌生的面孔，我就会想哈，他们每个人都是怀揣着梦想来到北京的。北京很大，也给了我们所有人追梦的机会。北京呢又很包容，托得住你的梦想，也容得下你的落寞。 是的，民谣音乐人彭博就是千千万万在北京的追梦人当中的一个。他曾经是作为蝌蚪合唱团的一员，在央视青歌赛上获得过金奖。如今作为独立音乐人，他还给很多歌手写了歌，自己呢也是很优秀的唱作人。这一次他结合自己在北京的经历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我要去北京逛一逛。 哎，你知道吗，有人说这个彭博的声音啊，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懒人沙发，你就躺在他的歌声里面，然后就仿佛回到了你刚到北京的那段日子。 真的很高的褒奖。 哎，可不是嘛，就看什么都有新鲜感。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唱北京优秀作品我要去北京逛一逛。 在我小的时候拥有一个梦想，希望长大以后去北京逛一逛，看看万里长城的坚强，听着中华民族的脊梁。长大以后努力读书又工作，这次发现人生其实非常匆忙，但是那个心愿却一直藏在我心房。前门楼子看一看，大碗茶来尝一尝，胡同里面转一转，卤煮包的十里香，北海倒映着白塔，让我们荡起美丽的双桨。我要去北京逛一逛，去看那红色的城墙，上面写满了中国几千年的沧桑和光芒。我要去北京逛一逛，要唱你那儿那新歌唱，沿面山之光记录下新北京可爱的模样。原来北京的天也这么蓝蓝，笑容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动，久违的相逢不会再是梦。我要去北京逛一逛，去看那红色的城墙，唱片写满了中国几千年沧桑和光芒。我要去北京逛一逛，要找李楠大声歌唱，沿路面闪着光，记录下新北京可爱的模样。 最后这句磨剑子嘞枪才刀，他是这么唱吗？ 哎，对，你还知道这句？ 对，我当然知道，因为以前走街串巷的这个磨刀的师傅， 对， 他就是这么唱的。 对，就是稍微 还得悠扬一点， 再悠扬，磨剑子嘞枪才刀。 哎呀，这个 来，这师傅来一下。 哎，我来了。 好了，我记得一开始其实在北京很多很多的朋友都会对这个声音有一些记忆。 对，所以这首歌，哎呀，我觉得也是在我的生命的记忆当中的深处的一段旋律。 嗯，觉得亲切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的这首精选的金曲呢，其实也是一位来北京追寻音乐梦想的年轻人，他叫刘汉杰，来自马来西亚。 哦，国际友人。 对，这个刘汉杰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华裔家庭，从小就说汉语。 嗯， 目前是就读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在这一次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当中呢，他和作词人陈冠文合作创作并演唱了这首《新时代新北京》。 我也不知明天到底会去往何方，可你总提醒我内心留一股滚烫，醒来了明白了，我脚步太匆忙，你包容我年少的鲁莽。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时代新北京作曲者 Madison 刘汉杰，来自马来西亚，目前就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我是马来西亚槟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北京应该是2015年，当时候参加了中国北京水月方杯，许多海外的朋友就是同胞，然后一起到北京一起参加一个比赛，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二次就是当我要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想报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如今新时代的北京聚集了许多来自世界外地的华人或者是同胞来到这里寻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这里汇聚了许多人的梦想。在此我祝福北京秋来意去，繁华依旧，祝福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祝福着内心的快乐，我们怀着生命来了，为我内心中化情声迎合，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理想时代建设，我们怀着生命来了，走向太空失去翱翔银河，迎来新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曾依旧在此地。我们爱着城市火热，祝福着内心的快乐，我们怀着生命来了，为我内心中化情深一刻，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理想时代建设，我们太空徐徐翱翔银河。 好，谢谢刘汉杰啊。你知道很多人到北京来追寻梦想第一步是什么吗？ 就是他得先在这个城市找到一个落脚的地儿，租房子吧。 对，他先找一个地儿住下来。那你知道接下来的这首歌叫《是你给我温暖》，是樊孝斌作词，罗琦鹏作曲并演唱的。而这首歌讲的就是从来到北京找房子这件事情讲起。然后他就回忆说，夜晚站在天桥上，然后看着过往的车流，你也许曾经彷徨过，怀疑过，就在这一年一年的奋斗中，你慢慢的发现自己早就已经融入这座城市，成为了北京的一员。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那是1999年，我大胆来到你面前，在幽暗门转了好几圈，寻找落脚点。那时候的南桑花， 这首歌的作词人樊孝斌曾经写过《向天再借500年》《好人好梦》等经典的歌，他也这样说起《是你给我温暖》的创作背景。 这首歌就是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写照吧。我是1999年来北京，从一个外来人到成为北京的一员，22年。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我自己。当年的北京三环外都是很少有房子，甚至我们西三环这边都是稻田。但现在你看北京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北京是一个很有包容的城市，也是一个很伟大的都市，是吧？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本身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当时在录音的时候，有很多人听过这个歌手，就是哎呦很感人的时候，我怎么觉得就是唱我自己，对吧？因为无数的人都在这里奋斗嘛，当然也有很多北漂，最终获得了自己所获得的理想和追求。生活是很实在的，我们努力了就一定会有收获。 那时候的南桑花，晚上9点关了路灯，我在天桥上面放下孤单，看车流流过双眼。曾经彷徨过，怀疑过人生，拿着梦想默默取暖，疯了一样绕城旋转，一天两碗面。后来才发现已离不开你，陪着心爱的人聊天，北京的夜多是香甜，奔跑着一点点。曾经彷徨过，怀疑过人生，拿着梦想默默取暖，疯了一样绕城旋转，一天两碗面。后来才发现已离不开你，陪着心爱的人聊天，北京的夜多是香甜，伺候着奔跑着奋斗着一点点。 看你听这首歌眼眶有点泛红。 哎呀，这个感觉好像风有点大，是吧？吹到眼睛里了。 行了，就是被感动了。 是因为在这首歌里面也听到了当时自己从外地来到北京的那个时候的感受哈。我来北京也是先从找房子开始的，一开始跟朋友合租，当时记得不知道怎么买煤气卡，大半夜的时候，本来想因为出去演出有活动回来很晚了，想用热水器然后洗澡，但是燃气没有了之后，就那个瞬间其实会有一点觉得自己有点无助，但是从慢慢的掌握了一些生活的基本技能，再加上你在这个城市里面找到了工作，有了更多的朋友，然后也慢慢的融入到这样一种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城市已经不再是一个我当时刚来北京那种陌生感觉的城市了，它更像是我的第二故乡，准确说是我现在的家，我的城。 对，就是当你忙碌完这一切，然后你站在窗口的时候，看着外面的这个万家灯火，你可能起初的感觉是这里不属于我，慢慢慢慢你就觉得说我身在其中，这就是我的城市，我的家。 对，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我的歌我的城》，来自常石磊。 这首歌等着我回家的窗等我的歌我的城我一路风尘北京我心中的歌这首歌一起在这里奋斗的人这首歌千家万户打开的门我的歌我的城我爱的人北京我的城旧的风筝这首歌大街小巷唱的茂盛几天不见了那个陌生的人牵他的手才只是我熟悉的城北京我的城日夜星辰这首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永恒爱哪有围墙舍不得离开停不下问千百年永恒我的歌我的城 我的歌我的城这首歌是王平九作词赵嘉林作曲常石磊编曲并演唱的一首歌其实就像歌里面唱的那样要把这首歌啊送给千千万万在这里奋斗的人送给那一盏无论多晚都为你点亮的灯 北京我心中的歌这首歌在这里奋斗的人这首歌千家万户打开的门我的歌我的城我爱的人北京我的城旧的风筝这首歌大街小巷唱的茂盛几天不见了那个陌生的人他的手才只是我熟悉的城北京我的城日夜星辰这首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永恒爱哪有围城舍不得离开停不下问千百年永恒我的歌我的城北京我的城旧的风筝这首歌大街小巷张灯茂盛几天不见了那个陌生的人牵他的手才只是我熟悉的城北京我的城日夜星辰这首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永恒爱哪有围城舍不得离开停不下问千百年遗憾我的歌我的城 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第二单元的尾声我们来听由文江作词孟文豪作曲韩磊演唱的歌曲心中向往的地方歌词里说北京我心中向往的地方无论走到世界何方我都要把你深情地回望 北京是祖国的心脏 歌声当中欢迎您继续锁定特别节目的第三单元活力之城让我们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 那里的故宫让人激荡那里的城楼威武雄壮那里的人们充满阳光那里总是欢乐的海洋 北京啊北京，我心中向往的地方，无论我走到世界何方，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望。北京啊北京，我心中向往的地方，无论走到世界何方，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望，回望。 我心中向往的地方，无论我走到世界何方，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 神圣的殿堂，我经常默默地在心中畅想，那里的长城凝聚力量，那里的运河通向四方，那里的阳光金色闪亮，那里总有迷人的芳香。北京啊北京，我心中向往的地方，无论我走到世界何方，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忆。向往的地方，无论走到世界何方，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忆。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望，回望。 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 十里河美联天地，美联天地建材城百万现金补贴赢国庆，即日起至10月7日，购物满额有惊喜，详询店内。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二集。 快看快看， 什么呀？ 新出炉的湘江评论，润之心写的文章。 平民学肥的同学们，现在的国家已经坏到了极点，最根本的改造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俄国革命打倒贵族，更人农民当家做了巨人，